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0集。无论是唐默和傅文铎都没觉得他们能在第一轮就赢得游戏。唐默和傅文铎走到超市的角落，唐默拿起狼外婆的小阳伞试着挥了挥，接着他又拿出两把小刀一把手枪。傅文铎特制的子弹只剩下一颗，唐默不打算使用它，他在枪匣里装满了普通子弹。唐默说，你的。唐默把手枪递过去。傅文铎正站在冷冻食品柜旁边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听了这话，他转头看向唐默。傅文铎微微一愣，很快接过银色手枪，问道，给我用。唐默点点头。大伙计的武力值怎么样，现在暂时不知道，从刚才他被那个外国小孩算计的情况来说，他似乎不强大，但是他下一回会变身老鹰，这个变身是否能让他实力提升不得而知，但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唐默仔细地解释着，傅文铎就这样看着他，静静地听着。唐默说完后抬起头，发现傅文铎正定定地看着自己，嘴角微勾。唐默心中一愣，傅文铎问，所以为什么给我？唐默内心想，这不本来就是你的枪吗？唐默沉默片刻，老实说，真正打起来的时候，以我现在的水平，我射不准。傅文铎点点头，似乎接受了这个答案。唐默无言以对。傅文铎并不知道，禁止使用异能后，枪对唐默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他的枪法并不好，如果没有 checkmate 异能，枪对他而言还不如刀，更比不上小阳伞。无法使用异能，唐默目前最能倚仗的就是小阳伞和傅文铎。大火柴被他用异能封在手腕的纹身里，大火柴本身可以用，但他的异能不能用，所以他无法取出大火柴。没了异能，身体素质也有所下降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唐默最大的依靠就是傅文铎。但是唐默也有所担心，所以他将手枪给了傅文铎。唐默说，你不能用异能的话，没有武器，拿这个枪应该会好一点。傅文铎的异能和身体变化有关，每次战斗，他都是用自己的身体为武器，现在他也没法用了，可能会实力大跌。傅文铎却说，我有武器。唐默愣住，你有？话音刚落，一把漆黑的刀影从唐默眼前一闪而过，唐默呼吸一滞，他的身体反射性的向后躲开，但傅文铎的动作比他更快，左手环住唐默的后腰，断绝他后退的路。这东西如影随形，好似闪电，擦着唐默的睫毛而过，冰凉的刀刃贴着睫毛擦过的感觉，清晰地印在唐默的心里。唐默感觉自己的心脏停了一拍，头皮发麻。等傅文铎收回匕首，唐默才回过神，定定地看向对方手里的这把小刀。不过成年男人手掌的长度，锋利尖锐，通体漆黑，仿制军用匕首的形状。昏暗的光线下，一道深蓝色的光芒从刀身上划过。这把匕首平平无奇，放在任何地方唐默都不会多看一眼，但他深深地记得刚才这把刀从自己眼前划过的感觉，仿佛死神降临，只要再往前一点，这把刀能轻而易举地割断自己最坚硬的头骨。唐默问道，这是你的武器？他从来没见傅文铎用过。似乎觉察了唐默的意思，傅文铎说，重要的武器要藏好，必要时可以制敌必胜。这个答案很好理解，唐默也一直把大火柴藏在自己的手腕纹身里，不到必要的时候不拿出来。他曾经好几次突然取出大火柴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两人没有再多说， 唐默和傅文铎不像小男孩拥有那么多道具，他们的道具不多，却个个是精品。唐默将小阳伞系在腰间，傅文铎收好手枪，手指一动，黑色匕首便消失在他的手心。两人回到肉类食品区时，长发女人和小男孩正在布置新的陷阱。见他们回来，萧继同笑道： 准备好了。 唐默轻轻点头，他看向蹲在地上布置陷阱的小男孩，惊讶地说： 你们有这么多道具？ 小男孩的身边摆放着一个小山堆，大约半米高，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道具。刚才暗算大火机的小卡车已经报废，被大火机一脚踩扁，踢到了墙角，可他们竟然还有这么多道具。这个道具的数量令唐默不免惊讶。地球上线后的四个月里，他一直不停地参加游戏，也拿到了不少道具奖励，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道具。傅文铎也非常有兴趣地看着那个道具小山。萧继同说： 因为要来参加这个副本，所以特意多带了一些出来。 他微微一笑，言尽于此，没有再多说。唐默和傅文铎走到远处，远远地看着萧继同三人。这三人真的很有意思，一个八九岁大小的小孩不害怕鲜血碎肉，人小鬼大，主意很多，面对突发情况也很镇定。一个一脸冷漠的长发女人，脾气非常冷，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，拒绝和任何人交流。还有一个看上去最普通，其实最神秘的队长，总是面带笑容，但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他们还特别有名，有名到两个从没见过的南京玩家非常轻松地说出了他们的名字，并且非常尊敬。唐默低声说： 南京攻略组。 唐默在嘴里念着这个名字。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： 你对他们有兴趣？ 唐默一愣，看向傅文铎，摇头说： 没，他们这个组织似乎和洛风城的阿塔克小组不一样，感觉有一套自己的规则。他刚才说他们因为参加这个副本，所以特意带了很多道具，你和我的道具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，我们两个拥有的道具在玩家中应该算是很多的了。攻略组主动参加黑塔游戏， 南京的玩家真的非常特别。唐默对那个攻略组算不上特别有兴趣，但是他想起一件事， 既然他们这么厉害，很多南京玩家都认识他们，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找一找你堂弟。 傅文铎没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说： 那三个人中你觉得谁最强？ 在搏斗方面，唐默还是稍微欠缺一点，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，说： 那个萧继同。 声音停住，唐默又说： 是那个长头发女人。 傅文铎肯定地说： 是那个长头发女人。 与此同时，金发碧眼的外国小男孩正埋头布置道具，他的动作非常快，就像在搭积木一样，轻而易举地从道具山里找出自己需要的道具，然后将它们放在合适的地方，时不时地还要测量一下各个道具之间的距离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放好一个黑色的石头后，他突然说： 宁宁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快来帮我算一下。 长发女人低头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 找队长。 小男孩撇了撇嘴，嘟囔了一句，没再说话。萧继同走过来： 怎么了？ 宁宁说： 他们在说我们。 长头发女人指了指远处的唐默和傅文铎，傅文铎早就觉察了他的视线，他抬头看了长发女人和萧继同一眼，很快转过头，继续和唐默说话。自己的窥视被别人发现了，长发女人皱了皱眉说： 他们刚才在讨论我们之中谁最强。 萧继同说：这个不用讨论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你最强。 蹲在地上的小男孩这时抬起头，好奇地问道： 那他们之中谁最强呢？ 长发女人闭上嘴没有说话。萧继同转过头看向远处的唐默和傅文铎，唐默也正笑着看着他，傅文铎则只看了一眼， 便把视线转移到地上那堆道具上。萧继同看了一会儿，回答自己的同伴， 这两个人都不简单，至少都通关了黑塔一层，甚至是黑塔二层。那个稍微好说话一点的，应该很擅长玩游戏，他很会玩黑塔游戏。不过他们之间要说真正打起架来，可能是那个黑衣服男人更强点，他身上有血的味道，他杀过人。 萧继同笑了，他斩钉截铁地给出一个结论。 哼，小乔，宁宁，他是个偷渡客。 沉重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昏暗的超市内没有电，电灯全部熄灭，一束白色的亮光从大门的方向照进超市内部，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砰砰砰地砸在地上。一只庞大的火鸡突然出现在亮光处，它的背上背着一只被扒了皮的大虫子，细小的眼睛在超市里快速地一扫，大火鸡发现了唐默等人，他的嘴边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，他高兴地跑过来。 我的孩子们，你们终于排好队了吗？ 大火鸡贪婪的目光在每个玩家的脸上划过，他忍不住吞了口口水，却又要表现出自己对孩子的关爱。这种又慈爱又贪婪的眼神让大火鸡显得有些搞笑。他说， 咕咕咕咕咕，都饿了吧？妈妈给你们带来了好吃的虫子。 砰，巨大的虫子被他扔在地上，砸在玩家们的面前。这只虫子还没有死，它被火鸡生生扒了皮，血肉模糊的虫子躯体在地上拼命地扭动。大火鸡一脚踩住它的头，尖细的鸡爪嵌进了虫子的肉里，虫子发出痛苦的尖叫。这一幕看得两个小姑娘完全熬不住，两个人都背过身来干呕起来。金发碧眼的小男孩也脸色苍白，长发女人宁宁伸出手挡在他的面前，不让他再看。唐默和傅文铎从远处走来，萧继同的目光在这只凄惨的虫子身上扫了一眼，他抬起头说， 妈妈，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排队了。 大火鸡惊喜地说， 那赶紧排好队，让妈妈给你们喂虫子吃。 超市里没有人在说话，排队的顺序在玩家解散前就已经商量清楚。第一次排队，他们准备按照进入副本的顺序来排。两个小姑娘是第一批进入副本的，短发女孩是第一个，她颤抖着走到最前排，接着是萧继同三人，他们一个个的走过去站好，排成一排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